10点钟之后呢，风力逐渐减小，后半夜基本上就没什么风了。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天气应该说是比较凉。所以说呢，出行比较早或者是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点衣服。那么未来几天呢？未来两天啊，北京天气还是不错，京津冀地区都基本上差不太多。这是北京的天气和京津冀。那么呢，咱们再关注一下亚洲。亚洲呢有两个特殊的地方，一个是孟加拉国到印度东北西方的这一带降水呢，在今后3天还会再度加强。明天呢，孟加拉国是降水的主战场，大部分地方是中到大雨，并且伴有局地的强对流天气。而在后天呢，降水的主力将转移到印度东北部西方，届时呢将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呢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局地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蒙古国中东部呢，今后3天啊，主要是以这个升温为主，这个未来的升温幅度呢，应该说是比较大，大部分地方应该是可达6到8度，局地可以达到10度以上。这是亚洲天气。那么欧洲的天气重点呢，主要是关注这个什么，明后两天啊，欧洲天气整体比较平稳，中欧南部法国、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西部，伊比利亚半岛一带呢多有雷阵雨出现，降水强度呢整体不强，但是假如去那旅游的话，还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因为雷阵雨突发性比较强，虽然维持时间不会很长，但是话呢，假如遇上飞机降落的时候，那是不能降落的。所以说呢，去欧洲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了解这个当地的天气。那么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的欧洲大部气温波动不大，北欧南部、东欧西部、中欧西欧一带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5度左右，南欧气温高一些，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作为北美的天气重点呢，主要是这个明后两天美国降水范围还比较广泛，好在呢大部分地方的降水啊强度并不是很强，也是以雷阵雨为主，中部平原一带呢要注意提防强对流天气。那么气温方面呢，美国大部分地区啊，明后两天气温将呈这个维持现状或者是略有升温的状态。后天呢，除了美国西海岸以及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外，美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25到30度，有些个别地方可以到30度以上，特别是这个中部平原一带，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的区域将向北发展。整体来看，北半球甭管是欧洲也好，北美也好，还是亚洲也好，大部分地方的天气还是可以的，适宜大家去旅游。只是呢，进入夏季之后啊，雷阵雨是频发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去哪个地方旅行，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的提醒，这个突发的短时的强降雨还是确实需要大家去提防一下的。那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刘老师。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到了每周一个新的请假理由的时间了。这里是环球趣闻录，我是袁逸。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两天这个请假也不太容易啊，因为本来天气就不太好， 嗯， 这个请了假呢也出不了门。昨天是雨，今天是风，后天、明天基本上是一个升温的过程， 嗯。 大概这周要升到30多度以上 了，就是终于还给这个夏天它本该有的状态了， 要不然夏天太没面子了。来，我们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呢，我们先从这个出行当中的一大要素开始说起。 嗯， 这个出门之后，对这个酒店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一直在旅行过程当中是一个有的时候挺头疼的问题。 嗯， 选择酒店呢，选择适合的，选择有主题的，选择有特色的，这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 每个人对于就是旅行当中酒店的要求还不太一样。 对对，枕头要求都不一样嘛。 对，被子啊什么的可能都会。但是如果有拥有这样一些元素的酒店，可能会让人把其他那些要求都抛到脑后去。 哦，这么值钱。 嗯，比如说日本向来都把漫画的元素会把它放大的会比较优势一些。 嗯， 那这一家呢也是在日本开了一家史努比主题酒店。 嗯， 虽然这个形象好像 跟日本没什么关系， 对，并不属于日本，但是你看他们总是可以把这些元素给它 本地化， 运用到好处。对， 是，喜欢漫画史努比的小朋友们啊，可以到日本去看一看。这是日本神户定于今年的8月1日新开张的一家史努比的主题酒店。 介绍一下背景嘛，可能有一些特别年轻的朋友们不太知道史努比的这个背景啊。 得多年轻。 美国系列漫画 Peanut 花生当中的主人公查理布朗饲养的猎兔犬就是那只史努比。 嗯， 啊，这部漫画当中最广为人知的角色就是那只小狗了。 对，那这家史努比酒店呢，我们说到的以它的形象来作为主题的酒店就坐落在神户市中心，楼高6层，1楼是花生咖啡，出售花生黄油奶昔、巧克力碎片奶昔等等这样的饮料， 热量很高啊。 啊，这女生关心的都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美味嘛哈。那么到了3楼是花生餐厅，花生餐厅呢，基本上就是以它这个花生这个漫画的主题作为一个命名的主题的。 也许给你端上来那碗饭会做成史努比的头像， 哦， 让你食欲大开。 我以为端上来是那个狗粮之类的。 哎， 其他的楼层我们说了1层和3层了，其他楼层呢都是分布着18间的客房，这是住的地方。 嗯， 设计各不相同，每层客房有一个主题。4楼的主题呢是想象。 嗯， 啊，5楼呢叫欢心。 嗯， 6楼叫爱，关注友谊和生命中特别的人。 来关注一下必须要关注的住宿的这个价格。 对， 每间客房每晚住宿的费用是30000日元，折合人民币1738块钱。 嗯， 含早餐。酒店呢从7月9日开始接受预订，8月1日全新开张。 嗯， 所以如果你是史努比的漫画迷的话，可以在7月9日去网站上面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成为第一批入住主题酒店的人。 嗯，其实这个价格呢相对于日本的神户这样一个旅游热点城市来讲啊，如果它的标准还能够达到您的要求，而且它又有这样一个主题，恐怕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挺划得来的。 这个价格好像也是合理的。 对， 对，在日本因为住酒店确实不便宜。 是啊，嗯，然后有加了这个主题，你肯定就占着便宜了吗？ 而且我觉得这个客房的面积应该会比一般的日本酒店的面积稍微大一些吧，因为它要去承纳，就是去， 哦，那些元素是吧？ 那些元素和主题嘛。嗯， 他们特别会弄啊，那元素可以在非常小的地方就可以呈现出来， 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能依然还是只有15平米。 哎，有可能。如果说到这个旅店面积的大小，房间面积大小，或者说床面积的大小，有一个跟日本做强烈对比的地方。 哎，这个地方什么都大，对吧？哎，都大一号。嗯，说的是美国。 对，美国把很多东西做的都很大。那我们看一看美国的旅馆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美国的这个旅馆呢，如果说它的这个房间面积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我要说它的主题。 嗯， 据说它有这么多间的客房，主题呢都各不相同，一个都不重复。 哦，这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的汽车旅馆，这在美国这样的车轮上的国家也很常见哈。马东纳客栈这儿呢有110套客房，就像张帆所说的一样，每套客房的装修主题都不相同。 嗯， 要想出110种完全不重复的主题也是挺困难的。 对，怎么想出来的？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主题。嗯，当然110个我们说不完啊，捡其中比较有特色的说。有一个客房叫做洞穴人客房，这个一听就是那个疯狂原始人。 哎，对对对对对对， 带有原始气息啊！天花板啊、墙啊、地板呢，以不规则的岩石来垒起来。这个沙发套的这个图案啊，是兽皮的花纹，然后它的台灯罩呢，是以斑马纹的装饰。 嗯， 确实很有原始气息。 对， 那幸运石头房同样走的也是原始路线，但是装饰和洞穴人客房明显不一样了。 这叫什么？幸运石头房。 对，幸运石头房。 这是那个无限宝石吗？ 那是靠床那面墙啊，用的是天然的大石块垒成的。 嗯， 地毯、沙发罩和靠垫的罩都是采用相同的兽皮纹图案。 哦， 感觉自己是压寨夫人。 嗯， 整个房间的风格呢，要比洞穴人客房柔和很多。 嗯嗯，这个幸运石头房和洞穴人客房呢，算是比较原始一些的地方。 嗯，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新娘瀑布房的房间，这个风格呢非常清新自然。装修灵感是来自于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著名的景点，它有一个景点的名字就叫新娘面纱瀑布， 哦， 所以叫新娘瀑布房。 还有一套房算得上是酒店里面最特别的一套客房了，主题叫做还剩什么房。 这什么主题 ？Anything else？ 还剩什么房？ 对，还剩什么房？它是用装修其他客房之后剩余的材料来装修的。 啊， 墙面是粉色的，地毯呢用几块颜色完全不搭调的边角料拼接而成，反而哎显得好像还挺 特别了，是吧？ 对。 事实上，这个如果明眼人一看，哦，明白了，就剩下东西，剩下东西啊，实在是没办法用了，所以有了这个房间主题。其实说到这家旅馆呢，我们刚才提到它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路易斯的这样的一个汽车旅馆，它的旅馆的餐厅的装饰呢也是相当夸张，它的地上铺着配有大朵玫瑰图案的花地毯，然后座位和墙壁呢都大量的采用了艳粉色的装饰。 哎呀，这个马东纳客栈是由建筑商亚历克斯·马东纳和妻子菲利斯1958年创建的。 嗯， 最初其实只有12个房间，那生意越来越好嘛，就逐渐扩大到现在的110个房间这样的规模，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地标性建筑。你想一个 motel 成为了当地的地标建筑， 不简单。 对，1958年到现在哈，不少人去那儿呢，不为了住宿，只为了参观拍照。 哎，那今年应该是他们的60周年的纪念。 哦， 是不是可以这个很多人去 优惠活动打六折 活动这个地点再说一下，是加州啊。 对，加州， 就是还是游客去的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圣路易斯。嗯，叫奥比斯波这个地方的一家汽车旅馆，我开始以为跟马东有关系，后来他都做了一个纳啊，马东纳客栈。嗯， 依然我们在旅途过程当中了解一下住宿的问题。接下来呢说到是初到陌生环境，怎么样能够帮助你快速的入睡。 哦，这也是一个难题，确实是。 对， 很多人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离了自己的床就睡不着， 就认床 是吧。 嗯， 那你可以带着床单，你可以带着枕套， 还有熟悉的气味， 但是你没法带着自己的床去啊。 对， 这个床垫你也不可能随时搬的呀。 是， 那么有很多的酒店就想办法啊，来帮助你入睡。 嗯，这家国际连锁快捷酒店叫 Easy Hotel， 在英国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和克洛伊登的门店呢，就免费提供居家生活录音，帮助大家在陌生环境当中找到一些家的感觉，轻松入睡。 嗯。各位可能在自己家里这个有的时候失眠的情况下，你也会听一些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某一些平台上找到叫白噪音啊， 白噪音 来帮助你入睡。 嗯，那你说另一半的打呼噜声能行吗？ 也可以，你要带着录着也行，然后到哪儿都把那个声音放出来。这仅仅局限于你一个人住一间房间啊。 嗯， 如果是标间的话，你就不要这么干。 对对， 这个英国媒体是这么说的啊。刚才你提到的这些酒店呢，说他们有一套这样的录音，它是起到催眠功能。现阶段呢，这个录音就包括有日常生活当中的12种常见声音。 嗯，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睡觉的时候都希望听到的声音可能是那种夜晚会发出的比较安静又有一点点那个小噪声，你比如说蛙鸣。 它是白噪音的原理，就是处在同一个频率，但是这个频率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嗯，长时间处在同一频率范围当中的声音。 就是你说的是把弄的就是麻木的那种声音。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指的是原始的声音。你比如说大自然的声音，你听什么声音可能会想到是晚上。 下雨声其实也是白噪音。 有，对。嗯，因为雨的那个声音它有的时候是规律 的 对吧， 一个波段。嗯， 然后还有自然界的生物的声音。 蛙叫。 对，然后蟋蟀的声音。 嗯， 对吧。然后比如说还有蛐蛐的声音，很有可能这些声音都会帮助你入眠。 嗯， 那他们录的呢，跟咱们说的这都没关系啊。他们录的是狗叫声。 嗯， 啊，猫咪打呼噜的声音。 嗯， 呦，你听听猫咪打呼噜的多小的声音啊。 嗯， 然后还有淋浴的声音。嗯，其实刚才你说下雨的声音很像。 对。 然后远处交通畅行的声音。 嗯， 千万不要堵车啊，一堵车就睡不着了。 嗯， 还有轻声细语的聊天的声音。 嗯， 以及洗衣机啊、干衣机和洗碗机，还有轻微的吸尘器的运作的声音。 所以你看，这个酒店一看就是提供的是城市人熟悉的环境声。 没错，家里面。 张帆刚刚设想的是自己生活在 桃花源里面。 对。 那酒店依据一项顾客调查呢，选定了上述的居家生活声音。他们的发言人说了，听洗衣机或者吸尘器的运转声虽然不够阳春白雪，但是能够让人尽快的迷迷糊糊入睡。 嗯， 因为毕竟你想到明天起床以后还有这么多的家务和工作要完成，赶紧睡， 压力把你压睡着了。 对，所以 Easy Hotel 计划日后在旗下所有的门店都提供这样一套催眠曲录音。 嗯，有一些这个就是入睡困难或者怎么样入睡的方法呢，我相信像袁一这样的小朋友他是不太了解的啊。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啊。 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有失眠的时候了、 啊、不会吧。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你当然睡不着的时候、啊、所有的一些细微的声音都会被无限放大， 是吧？ 就是什么街头的这种交通的畅行啊、 嗯、 什么 就是都会吵着你， 都吵着我觉得太烦了、 嗯、你看还是不一样，年龄的界限啊非常明显的。我告诉你，你可能听说过，比方说到了中年以后，老年的朋友们怎么样能快速入睡呢？ 嗯， 你怎么能才能让他突然间又醒过来呢？电视 哦， 关电视 哦。 你比方说一个人特别累了，躺在沙发上就看着电视，有一搭无一搭的 睡着了。 然后其实电视声音比较应该还比较大，但是他就能快速入睡。 嗯， 为什么？就是麻木了嘛。那个声音其实是不是催眠作用？ 嗯、 然后突然之间你把电视一关， 醒了， 老头老太太就醒了。 我没睡着，没睡着，干啥干啥，我还 看呢。 对， 所以每个年龄啊，对于这个入睡困难，它是不一样的这种原因。你也可以用不一样的方法。但是大家如果到英国去旅行，可以来感受一下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和克洛伊登的这些帮助你入睡的酒店的方法。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在旅行途中来看一看住宿的问题。 嗯、 当然之前讲的都是酒店哈。接下来我们说的是。非常非常小的房子、 嗯、 这个房子呢可能咱们自己来住呢确实是有点困难，那实在是太小了，这是世界上最小的房子。如果你想看得到它呢，要用不是放大镜，是显微镜。 我明白了，漫威里面的房子吧，给蚁人住的 啊？蚁人这么小吗？因为我没有看过。 我们来看看说的这件事情啊。法国科学家在光纤尖上造出了一座小到只能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房子，今后呢可以利用这种精确控制的技术，把微型的感应器安装在光纤上。我们知道这个你家用的这个宽带啊，光纤这样的东西你可能都很熟悉了。 对， 他们放在这个光纤上呢，来探测极其微小的地方或者是一些物体做探测使用。 弗朗什孔泰热和光学电子机械技术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就用聚焦离子束喷气系统，还有一个能够灵活转动的微型机器人，在一个真空室里做出了这样一座小房子，然后把它粘在了300微米，就是0.3毫米见方的一根光纤末端。借助显微镜呢，可以看到小房子是硬顶的，有一扇门，还有两扇窗。两名工程师呢用多台电脑去控制这个房子建造的过程。 嗯，对，如果是你要去看这个房子的话，一个是用显微镜哈、啊、 嗯， 我想如果真的在那个房子里面有生物，他看到你的话，他就觉得是一个怪物，一个巨人来了。 巨型。 对，参与这个项目的这位工程师说，我们决定啊在光纤上制造这样一个微型房子，以证明我们能在一根光纤上以高精度来实现微型系统的组装。你不要看我念得这么顺畅，其实我不太懂啊。这个团队呢，他们打算要挑战更高精尖的项目，他们会在直径20纳米，大概是0.00002毫米， 我的天， 到100纳米，大概是0.0001毫米的这样一个碳纳米管的末端来打造微型的结构。 虽然我还是没有太明白为什么非要造一个房子， 嗯， 因为房子肯定是住，对吧？住 有这意思， 不然住人还是住动物。 但事实上我觉得， 但是至少这种技术是可以对我们日后的生活会有帮助的。 它应该是这样的，它来展示让大家更明白、 啊、 在更小的地方我们能做出多么精细的东西、 啊、 让我想起来，其实咱们在中学的时候，我在中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那个微雕、 嗯、 我学的那套东西、 嗯、 何舟记当中描写的那个部分就很像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高精尖的光纤上的房子， 包括我们的民间技术，在一颗 米上雕， 对， 嗯、 雕 各种图案，还有各种故事， 对， 还有一些文字。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当时那种技术，你可以觉得是非常非常精细的话，那今天的这个纳米技术，那应该是把这个精细发挥到了极致了。 对， 因为当时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在光纤的末端根本就看不见的地方来做这样的事情。 咱们是纯手工嘛，现在有机器的帮助了嘛？ 没错。 嗯，环球趣闻录，我们的旅行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我们要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环球趣闻录，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那些请假的理由。来看一下下半时段我们要说到的第一条。这一条呢，我觉得挺有意思，跟咱们中国的有一个习惯啊，或者说有一个习惯性的用语特别的相关。我们经常会说，你要吹捧一个人啊，怎么样？ 戴高帽子， 给他戴一个高帽子，到底帽子戴多高他才高兴呢？我们来看一看世界上最高的帽子到底出现在哪里。 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中心塞米诺尔高地艾拉美国民间艺术咖啡馆，它是一家咖啡馆，目前正在展示世界最高的帽子。 这个最高的帽子到底有什么标准呢？其实大家可以觉得见过很多很多的那种尖尖的，对吧，长长的那种帽子， 什么巫师帽啊，什么厨师长帽啊， 但是那些帽子呢，你跟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帽子的这个高度相比，恐怕就要认输了， 逊色很多。 对，我们要看看这顶帽子高多少呢？是4.8米。 哇哦！ 我想象一下啊，3米多，对，一层，两层， 两层 多， 多，对，快3层了。 我的老天爷，这个帽子呢，主体是浅灰色的，而且啊，它不是一般的帽子，它的装饰非常的复杂啊，是由孔雀羽毛、莱茵石和缎带这样的饰物来装饰它。而且呢，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机构现在已经认定它为世界上最高的帽子了。 你说这么高的帽子还要装饰这样的什么孔雀羽毛之类的，这得多少只孔雀掉毛掉了才能给它 掉毛？ 你不能直接去薅是不是？得等它自己掉下来。 没错没错没错，千万不能薅啊！ 是啊，这家咖啡馆在当地呢是以收藏各种奇形怪状的民间艺术品著称的。这顶高帽子呢也是巧妙地放在了咖啡馆墙角一个座位上方的架子上。如果你在这个座位上正好坐在帽子正下方呢，那你就戴上了这顶世界上最高的帽子。 就看上去就像是你戴上了帽子一样啊， 全世界人都在夸赞你。 哎呦我的天哪， 才能戴这么 高帽子。当地的媒体说啊，这个坦帕市的一个男子叫奥迪隆·厄扎尔，他是这顶帽子的制作人。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依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构的要求，这个厄扎尔呢，他要戴着这顶高帽子在咖啡馆的停车场，而且要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得独立的走上10分钟。帽子上没有装用于固定的袋子呀，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 系带， 对，这样的东西，扣子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他必须戴着帽子走一圈，然后才能认证这是一顶帽子。 这太厉害了，因为他高4.8米，然后他还得带着他走10分钟，所以这帽子不能太沉。 对，不能太沉，是因为他没法走那么长时间，对吧？ 然后 不能太轻。 对，因为太轻的话，他立不住。 对， 关键他立不住4.8米的高度。 是。 哎，总之吧，这个制作者很厉害，厄扎尔现年40岁，他就喜欢制作高帽子。打算下一步呢，要制作世界上最大的鞋和最大的海盗帽。 海盗帽更不容易了啊，就是那个谁嘛，就是我们看《加勒比海盗》里面啊，这个德普那顶帽子，如果能做出来的话，不得了。不过我觉得这个厄扎尔确实人不错啊，他可能人缘特别好，你相信吗？就是、 因为他老给别人做高帽子， 对，戴高帽子的人。 我送你顶高帽子吧。 4.8米，你敢戴出去吗？别，我们想一想，4.8米在你家里你就戴不起来。 北京今天这个天气也不能戴帽子，全给你吹跑了。 好，谢谢你提醒。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个趣闻。如果你对帽子不感兴趣，飞行过程当中你最喜欢喝什么？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件事情啊， 嗯， 我觉得美联航真的是犯了众怒了。 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发布在美国国内短途航班上取消供应番茄汁的决定之后，众多乘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表达不满，后来呢，美联航就收回了决定。 你干嘛你要这取消人家番茄汁的供应呢，你说是吧？ 嗯， 我不知道你在飞机上喜欢喝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纯净水 啊。哦，对，你是一个不喝别的东西的。问你白问。基本上我看到的就是在飞行过程当中啊，一般来说特别喜欢喝碳酸饮料的人呢会稍微克制一点，在飞行过程当中，嗯，我看到很多人都会要果汁。 为啥？ 不知道， 是不舒服吗？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打嗝啊，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嗯， 但是其实，在飞机上，我发现果汁的这个供应应该是最多的。 橙汁儿， 橙汁儿，对，嗯，石榴汁儿， 对， 苹 果汁儿， 嗯，这个我们说番茄汁儿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番茄汁儿有多受欢迎啊。 番茄汁儿生活当中，你去超市是会买的吗？它是有特殊味道的，很多人都喝不了番茄汁儿的。 可以喝那种混合的，就是。 就是你们想喝不是真正的番茄汁儿， 哎，不是 那种番茄汁儿， 加点别的嘛，加点 好吧。 你比如说蔬菜番茄，然后跟那 什么苹果番茄、 胡萝卜啊等等 对对对对 等等。那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番茄汁儿啊，这个事情呢，其实确实是美联航做的不对啊。我们在这声明一下， 嗯， 帮他们做说明。上一周他们宣布了说，飞行时间不到4个小时的国内航班呢，他们是取消了番茄汁供应，还有其他几种饮料也不给乘客喝了， 就是觉得亏本了呗。 哎，其实你说啊，这个美国乘客就是这样。别的饮料不供应也行啊，就这个番茄汁他们不答应。 嗯， 这个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人都留言说，这第一句话就是质问，你们在干什么？ 嗯 啊，谁都知道番茄汁在空中味道会好喝得多。 你看平时生活中不买番茄汁，上飞机的时候就要喝番茄汁， 哎， 对吧？ 这也是啊。 另外一个朋友说了，我一直乘坐美联航，但是如果你们的价格和竞争者一样，我会选择能够喝到番茄汁的航空公司。 坏了，都快失去顾客了。 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美联航把票价降低一下的话，还是可以取消番茄汁。 哎，但是他们不太可能啊，这个飞行成本。然后还有人说，我在飞机上是只喝番茄汁，请把它留下。 嗯， 美联航呢随后就发表声明说，我们的乘客告诉我们，取消番茄汁令他们很不开心，所以呢，我们恢复供应。 啊，德国这个弗朗和费研究所2013年应汉莎航空公司要求去做实验，研究为什么不少人觉得番茄汁在飞机上会比陆地上更好喝。 嗯。 就是发现番茄汁中那种鲜味儿，它不是既是蔬菜又是水果吗？它那种鲜味儿， 嗯， 在高空低压环境中会释放的更多。 是说它的鲜味儿哈？ 啊哈。 也就是说，在平时我们买到的那种盒装的番茄汁儿，可能你会觉得不太新鲜的那种感觉，不像是那个直接吃番茄， 嗯， 它可能会对你产生那种美味的那种享受。 嗯， 但是你刚才说没有多少人喝番茄汁吗？我总是觉得好像应该还是有一批人，虽然我不太喝啊。 就是番茄如果生吃是 OK 的， 啊， 但是把它榨成汁儿，你总觉得不太好喝。 嗯，我还是说了，加点别的我就喝了。我们刚才说的飞行这件事情，饮料是一个部分。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客机，你要坐的这架飞机，它到底干不干净，可能也是很多人曾经想过的事情。 飞机这个座椅吧，织布的， 嗯， 对吧， 嗯？ 你中途吃点餐呢，喝点饮料啊， 你经常会发现会撒的到处都是。 对对 对, 对。 有的时候因为那个座椅有的时候也不太宽敞嘛， 对对对对， 所以难免。另外还有就是，你会发现飞机上有很多毯子，其实你也我不是说它都不干净啊， 嗯， 我说你也不能保证这些东西都是，嗯，这个清洁的特别好。 懂。 啊， 但是如何保持客机座椅的清洁卫生，其实一直困扰着航空公司，是个难题。 嗯， 那德国的一家飞机座椅有限公司呢，就研制出了一种自洁式座椅，就跟那个油烟机一样，可以自己清洗，对吧？据称能够消灭触碰其表面的几乎每一种细菌。 我听起来是不太可能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细菌是很难这样消灭掉的。 对，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座椅是怎么样来完成这个工作的。据说这种座椅的表面材料在生产过程当中曾经浸泡过杀菌剂，因此能在几秒钟之内杀灭碰触到它的所有细菌。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希勒他就说，他的座椅呢有望在一两年之内就会问世，不过考虑到成本问题，先期啊他只投放在商务舱。 嗯 啊，目前一个商务舱座椅的造价高达9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0万。 完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商务舱的票价不还得涨啊。哎，希勒表示公司未来呢会把座椅增加更多其他功能，比如说 什么功能？ 按摩、降噪，还有根据个人喜好去调温、调光，就是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全来了啊。还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去定制门或者是隔离物。 这个航空公司估计对这个事情保留意见吧，我觉得。 此生再也坐不起商务舱了。 你别商务舱，以后他把那个经济舱也安上了，你上也别涨价。 我们坐高铁，对吧？我们坐复兴号。 好。 哎。 这是刚才说的这自节式的飞机座椅。事实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一些材料啊，它应该讲都有相似的功能。 嗯，也 买到家的很多的一些常用的物品，其实如果这个东西上面的这个复合材料它是能够杀灭细菌的，你就会放心一些。 嗯， 不过这个自节式的飞机座椅，我觉得还是先投放在什么汽车啊或者其他上面可能比较 哦， 是吧？ 对， 你先验证一下嘛。 对， 飞机本来这个事情就比较敏感。 嗯， 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吧，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型。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动物界的事情了，说完了人类的事情哈，但这个事情呢就是体现到了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德国男子竟然和一只鹦鹉吵架，吵就吵吧，连警察都被惊动了。 不是，你说的这是相声段子吗？跟鹦鹉吵架啊？ 真的，德国西南部小城罗拉赫的警方近日接到报警，说一户人家在激烈争吵，然后那就得前往，对吧，去调查一下。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人和人吵架，而是一个男子和一只鹦鹉发生了口角。 嗯，这个男的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一个奇人啊。他22岁，他女朋友养了一只鹦鹉啊，就不停的叫啊，这个叫他心烦。 不是，是不停的说 啊，对，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对对，说谁知道说了些什么，反正是德文是吧。 嗯， 然后呢他就生气了，他就冲这鹦鹉就吼了，让这鹦鹉闭嘴。但这鹦鹉呢，他不是特别能流利说话那种鹦鹉啊。 哦，还没训练好 啊。对，但是估计他能学那么一点点。他学的什么呢？ 嗯， 你说他不学好，他学那个是类似狗叫的声音，你这完了吧？这个男主人他一吼，他鹦鹉就学狗叫；他的男主人一说话，这鹦鹉就学狗叫。就是人跟这个鹦鹉学狗叫啊，就吵起来了。 但是呢，警方说了，这一男和一鹦鹉，他们吵架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所以只是动嘴，吵架发生口角。 嗯， 事件当中呢，除了当事人啊，不是当事鸟鹦鹉掉了几根羽毛之外，没有其他的伤亡。 我希望还原一下这个现场，他掉这羽毛呢，肯定不是这男的动手，对吧？ 气得发抖， 发抖了。 对对对， 这个你知道，鸟这一抖啊，那掉毛。 他的羽毛可以粘在世界上最高的那个帽子上面。 这个说完鹦鹉和人打架这事儿，我们接下来看一个真正的动物打架。 Uh-huh. 我们都看到过这，你小时候应该看过《动物世界》那个最早那片头，你记不得有这样一个镜头，就是那俩袋鼠打架。 对我来说有点太遥远了。 好吧，那你看过那黑猩猩打架吗？ 我看过猫和狗打架。 哦，猫，那这玩意儿这是天敌，没办法。 嗯， 我说的就是同类动物打架。 哦、oh. ， 袋鼠打架，你见过那个视频里面的东西吗？ 啊、oh. ， 就是你踢我一脚。 对，因为他们那个腿很有力 啊、嗯，他每次都想抓住对方上踢一脚， 对，然后但是胳膊太短， 对对、嗯，抓不住。然后那黑猩打架也是特别萌。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呢是松鼠打架，啊， 松鼠打架，哎， 松鼠打架没见过啊、嗯。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野生动物康复中心的一个主管，他呢有个绝活，就是解开松鼠打结的尾巴 啊。 然后呢，这个上一周他就用这一招。这个解救了6只小松鼠， 这么蓬松的尾巴打结了、 嗯、 这确实挺愁人的。哎，这个他们本地哈有一位男子上周在家附近听到了尖叫声，循着声音去找过，却发现6只小松鼠的尾巴彼此缠绕在一起， 嗯， 然后呢困在一棵松树上动弹不得。说松鼠们就像是在参加拔河比赛，只不过是背朝 拔尾巴， 对，每只方向都不一样。 嗯， 这位男子赶紧给内布拉斯加善这个善待动物协会打了个电话。 对，为什么他们的尾巴会缠在一块呢？大家就觉得这个很好奇啊。你尾巴，你说你背靠背，你为什么缠在一块？后来他们发现了，这些松鼠啊都不大，8周左右。 嗯 啊，在干嘛的时候尾巴缠在一起呢？他们在窝里边啊就一块打架，啊，这个尾巴呢打着打着就缠在一起了。 哦， 我想啊，这个松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也是它那爪子它不太可能运用的特别灵活， 对， 因为小嘛， 尾巴 反而成为武器了。 啊， 然后呢，加上这个那个松树的那个液体比较粘稠，你知道吧？所以就粘在一块儿。哎呀，这个就是他们没办法。这个男的就像这个，叫加州的野生动植物康复中心来求助。啊， 那解开这个松鼠尾巴的结儿过程是这样的。 嗯， 医生呢先在动物营救中心给松鼠们注射止疼药，再用毛巾盖住它们，以便让它们在黑暗环境下安静下来。 嗯， 然后剪下松鼠们粘在一起的软毛，